以下是神的话语，是在路加福音，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今日我们很高兴有香港的杨柏满牧师和我们分享信息，信息正道的题目是贫穷与你是远还是近。我们有请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天就是选了这个主题，是贫穷的，关于贫穷的主题。我特别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基督徒是怎样，应该怎样去回应贫穷的问题呢？我不知道对你来讲，贫穷这件事是远抑或是近。可能有些人就觉得会很遥远，有些人就觉得我现在都是在贫穷当中，不要紧，无论远或者近，我希望藉着今天的信息，你都会是能够是按住圣经那个的教导的原则去回应贫穷人那个的肉身和灵性上的需要。不要忘记贫穷人他肉身上是有需要，但是灵性上同样都是有需要。咁喺讲道之先，让我哋再一次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留下宝贵嘅话语俾我哋。你嘅话语就系教导我哋要行公义、好怜悯，让我哋真系能够按住主你嘅话语用公义同埋怜悯去回应这个世界贫穷的问题。主，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灵引导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想这个世纪疫情都经过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带来的经济的负面的经济后果是其实非常严重的。咁或者我简单讲一讲即係而家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呢？喺疫情中令到更多人系要面对贫穷呢一个嘅现况究竟系点呢？咁有人话呢，而家呢就系呢个世界大萧条之后最严重嘅全球嘅经济衰退。咁大家都知道呢，大萧条呢就系喺1930年当时呢真系那个情况呢真是好好痛苦亦都好辛苦的。咁有人就话而家呢就係、是、1930年之后呢这个世界面对緊最严重嘅经济衰退嘅挑战。另外呢因着疫情嘅缘故呢，全球嘅出产量呢係损失咗大约係9兆美元。咁你话哎呀，我唔知咩叫九兆喎，咁唔紧要啊。100万有几多个零呢？有6个零。咁你将100万乘100万呢，即係12个零呢，就等于呢係1兆。咁喺短短嘅唔够2年嘅疫情嘅情况呢，呢个全世界嘅出产量呢就损失咗大约係9兆。美元，咁呢个系根据一啲人嘅数字。咁亦都咧，我哋睇呢个贫穷问题啦，全世界咧系有超过7亿人咧，系每日系靠少过$2系过生活嘅。咁你可以谂下嗰、那个即系贫穷嗰个嘅情况系几严重。咁每7亿人，我谂大约啦就系、是、超过呢个 10% 嘅人口啦，10%嘅人口係要靠$2生活。咁返返嚟香港，香港又点样呢？咁香港嘅楼价呢係全世界最贵嘅，咁呢个好多人都知啦。咁而住喺香港嘅人呢，係好多人要住喺劏房啦，住喺农屋啦。咁香港嗰、那个贫富悬殊嘅情况呢係非常非常之严重的。咁因着疫情呢，香港亦都系个失业率呢系屡创新高啦。咁而个贫穷率呢咁大约呢系10%。点解我话大约呢？第一，数字呢系会落后嘅。第二呢， 就政府虽然是划了一条的贫穷线，即是它有一个平均收入的计法，咁如果啲人咧系低过呢个平均收入咧，就系即系跌咗落去贫穷线嗰度。但系政府亦都有一啲嘅扶贫措施，咁所以呢个几多个 percent 嘅贫穷率咧，亦都有睇啊，即系政府嘅扶贫措施之前系几多，之后系几多等等啦吓。咁但系唔紧要，大约啊俾个数字大家咧吓，即系大约系讲紧咧。啊，即系十零个 percent 啦，可能系14.9%。好啦，嗱，我哋翻翻去圣经吓，头先讲嘅就系呢个世界而家嗰个情况吓。喺圣经嗰度咧吓，有一个神学家会咁讲吓，呢个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佢就话咧喺圣经中系冇其他嘅题目俾关顾贫穷嗰个嘅责任啦，即系对基督徒嚟讲啦，对关顾贫穷嘅责任咧，系讲得系更加清楚，冇其他题目比关顾贫穷嘅责任系讲得更加清楚。咁你话咦，我唔系好清楚喎，咁我就系正正咧，就希望今日咧系能够同大家系分享嘅。嗱，我觉得最重要嗰一点咧。就是在下一张 slide 那里，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关顾贫穷不是基督徒的一个的选择，而是一个的命令。在圣经当中呢，是有很多的经文呢是指向这一点的。咁我哋呢，我淨係同大家睇两段嘅经文。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在申命记15章11节。那里就话，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这个耶和华讲的，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就是你要帮他，无论是金钱上的帮助，又或者是其他的帮助。那这个是一个命令，神话我吩咐你说。下一段的经文呢，就记载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7章9和10节，那里就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嗱，呢两节经文咧就讲咗咧，系有四类嘅，我哋叫佢做弱势社群：寡妇、孤儿、寄居嘅，同埋贫穷人，佢哋都属于系弱势社群吓。咁贫穷人啊，或者系呢四类嘅弱势社群咧，上帝就吩咐我哋，命令我哋系要用慈爱同埋怜悯系去对待佢哋。好啦，嗱，我哋希望咧系能够进一步咁样去认识贫穷，我哋从圣经系去认识贫穷究竟系一回乜嘢嘅事。嗱，咁呢个贫穷呢个字嘅希伯来嘅原文咧，就有两个嘅意思嘅。第一个意思就是讲贫乏咁样嘅意思。第二个呢，就是被压制咁样嘅意思。贫乏嘅意思系乜嘢呢？从经济角度呢，嗰啲嘅贫穷人呢，系缺乏咗呢个世界认为系有价值嘅嘢。佢哋冇钱，佢哋冇学识，佢哋冇专业，冇技能，冇天分等等，佢哋就系贫乏嘅。佢哋就好似系俾呢个世界系遗弃咗咁样嘅一群人啊。咁呢个系第一个嘅意思啊。原文第二个意思咧，就系被压制咯。从社会嘅角度咧，有啲贫穷人咧，或者佢系拥有一啲系，这个社会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过他们呢就被压制、被剥削、被夺取，以致到呢 他们虽然是拥有这些东西，但是却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其中一个例子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非洲呢就有很多国家呢都有很丰富的咖啡豆出产的。但是你知不知道呢，你去 Starbucks 买一杯的咖啡几多钱都好，香港可能是30-40元港纸一杯咖啡。当然是用咖啡豆啦，但是真是种植咖啡豆那些的农夫呢，他在那一杯咖啡那里他得的回报呢，可能是讲紧1毫子或者2毫子。即是咁上下，有啲人係做个咁嘅统计。所以一杯几十蚊嘅咖啡呢，嗰啲种植咖啡豆嘅人，嗰啲嘅非洲国家嗰啲嘅人係得到好低好低嘅回报。咁大部分嘅回报去咗边度啊，咁我唔使讲啦，大家都知道。所以非洲有啲嘅国家虽然有好丰富嘅出产或者收成，但是他们却是被压制、被剥削，以致到他们的贫穷的问题都是没有解决到。好了，那我们面对这个贫乏，面对被压制这两种的贫穷的现况呢，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应该点样回应呢？咁我哋喺 PowerPoint 度，我就会见到，对于贫乏嗰啲嘅人，我哋嘅回应呢，基督徒嘅回应呢，就係要用怜悯去回应。对于嗰啲被压制嘅人，基督徒嘅回应呢，就係要用公义係去回应。嗱，我先讲怜悯。我以前侍奉间教会呢，就有一个年轻人，佢喺英国一间名校是读经济系的。咁佢就啱啱毕业，经济系毕业咗。但係佢呢就唔係向往呢嗰啲投资银行嘅高薪厚职。佢毕业就去咗斯托德牧师 John Stott 以前嗰间教会 All Souls Church，就去服侍嗰啲嘅无家者。因为佢喺读书嘅时候呢，佢有机会係去到孟加拉。佢有机会见到，亦都有机会係体验嗰啲喺孟加拉嘅人嗰种嘅贫穷嘅生活。上帝就将呢个服侍贫穷人嗰个负担呢，就摆喺佢嘅心里面。咁佢喺英国嗰个嘅 All Souls Church 嘅教会呢嘅嗰度一个嘅事工，就係无家者中心嗰度呢去做义工。佢每日呢就去派早餐啦，派咖啡啦，就俾啲衣物嗰啲有需要嘅人啦。佢平均呢每日呢就係服侍呢係70-100人。咁有阵时呢啲人呢冇地方冲凉啊，或者啦呢啲人呢又会有酗酒啊，其他嘅上瘾呢，咁佢就会係介绍佢哋去到其他嘅康复嘅中心。呢啲呢係贫穷人嗰个肉身上嘅需要。但係贫穷人好似我剛才讲灵性上都有需要。咁所以呢一个年轻人呢，佢係会定期同呢一班无家者呢係查考圣经，然之后为佢哋祈祷，亦都系着过去约见佢哋。咁呢一位嘅弟兄啦，呢个年青人咧，佢就系咁样咧，系用咗一段嘅时间，就系去服侍呢啲贫穷人，呢啲无家者。跟住佢翻咗嚟香港，呢个年青人翻咗嚟香港，咁就入咗香港一间嘅神学院。就接受装备。咁喺神学院毕业之后呢，佢就嚟咗我以前侍奉嗰间教会呢，就做呢个传道人。 我为佢感恩，因为咧佢系信服上帝嘅带领，上帝要佢唔好做投资银行，要佢去服侍无家者，佢就去；上帝要佢去神学院接受装备，佢就去；上帝亦都带佢去教会做传道人，佢又去。信服就系呢一个嘅弟兄咧，系必然会为佢系带嚟一条蒙福嘅路。咁呢度咧就系一个嘅用怜悯去回应呢个贫乏嗰个嘅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咧用公义点样去用公义去回应嗰啲被压制嘅人咧咁。另外有个弟兄咧，佢系喺多明尼加共和国Dominion Republic， 佢就去嗰度咧就做义工。咁咧就佢其實做義工一段時間嘅啫，即係個零兩個星期咁樣，係就係去為嗰啲嘅無家者咧係起屋嘅。咁但係佢喺呢個多明尼加咧，佢又見到一啲嘅嘢，神又感動佢個心就好似我頭先講啦，佢見到嘅就係喺多明尼加嗰啲嘅農夫咧係種植呢個嘅咖啡豆。但是他所得返嚟嘅回报呢却係非常非常之低，低到一个地步呢係唔能够维持嗰啲种咖啡豆嘅农夫家庭嗰个嘅生活。咁於是呢位弟兄一返嚟香港呢，佢就开始咗一个嘅生意。呢个生意呢就係从呢个多明尼加个共和国嗰度呢就係进口这个咖啡豆为他们跟他们买咖啡那就用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跟他们买跟这些农夫买咖啡以致到他们是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以致到呢他们呢是能够呢是维持他那个家庭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维持这个家计。咁呢一个就係一个係用公义係去回应贫穷一个嘅例子。怜悯同埋公义呢就係圣经教导我哋点样去回应贫穷嗰个嘅原则。亦都係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嘅要求。我想大家好熟悉一节嘅经文呢，就係喺尼加书嘅六章八节。尼加书六章八节就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咩係善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神想我哋係做啲乜嘢呢？想我哋有啲乜嘢嘅善行呢？圣经讲得好清楚，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帝对你和我，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就是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特别是当我们是面对这个贫富悬殊，面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多贫穷人的时候，我们更加是需要是用公义和怜悯去回应。我想我们都知道上帝就是看人的心，不是单单是看行为的。所以呢，当我们是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我们都要检视我们的内心，我们是为神而做，抑或我们是做给人看。咁你会问吓，咁会有啲人係做俾人睇嘅咩？我可以同你讲係会嘅。会有人当佢係做一啲帮助其他人嘅事嘅时候，原来佢个心係想做俾人睇，呢个唔出奇。喺圣经里面呢，以色列人都曾经犯过呢个嘅错误嘅。特别係民事法利赛人，他们更加 是被耶稣呢是责骂，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呢是做给人看，他们那种的虚伪就是被耶稣责骂。咁以色列人都一样，在以赛亚书嘅58章呢，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呢去责备一班嘅以色列人。因为嗰班以色列人呢就问神喎。佢话我哋禁食你睇唔到咩，我哋刻苦己深你睇唔到咩，你唔理我哋咩。禁食大家都知道係一个属灵嘅操练。咁呢班嘅以色列人就话我哋做呢啲属灵嘅操练，你点解即係问神点解你好似睇唔到，好似冇回应咁。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呢就话俾佢听，我所揀选嘅禁食呢究竟系乜嘢，唔系要松开凶恶嘅绳，解下轭上嘅索，使到被欺压嘅得自由咩？唔系截断一切嘅轭咩？我所揀选嘅禁食唔系要将你嘅饼分俾饥饿嘅人，将漂流嘅穷人接到你屋企，见到赤身嘅俾佢哋衣服遮体，固恤自己嘅骨肉而不掩藏吗？神好清楚咁样讲，对呢一班虚伪嘅以色列人讲，你做嘢你只不过做俾人睇嘅，你嘅心唔系咁样嘅。神其实就是说，如果你不关心，你不帮助那些贫乏被压制的人，你并不认识我，亦都是不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基督徒是要按着怜悯公义，是用神的爱去对待社会上那些的弱势的社群。刚才我用了弥迦书，用了以赛亚书，这些是旧约 的教导。新约当然一样有很多类似的教导。但我想特别一提的呢，就是那几位的我们叫他做初期教会柱石，他们给我们的榜样。那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呢就是当保罗和巴拿巴呢就被这个雅各啦、彼得啦和约翰这三位初期教会 的柱石就差遣去到外邦人那里。当这三位教会柱石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去外邦人那里的时候呢，他对他们讲什么呢？保罗呢就在加拉太书的2章第9、10节那里就说，他说呢就是他们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知这个是分工来的，就是这个雅各、彼得、约翰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保罗、巴拿巴就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跟住他们就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保罗就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如果我们加一点的，我们看圣经可以加一点 的想象力的。即是当彼得、雅各、约翰和保罗和巴拿巴讲的时候呢，讲些什么呢？很可能就是这样讲，当你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纪念穷人；当你们在外邦人那里建立教会的时候，你们要纪念穷人；当你们要塑造门徒的时候，你们要纪念穷人。然后保罗就话返俾嗰啲三个柱石听，佢话这个本来就是我热心去做的。所以五位初期的教会的柱石都叫我们是去纪念穷人。那我们又怎可以不跟随这五位初期教会的柱石去做呢？所以我很想给大家一个挑战。 你愿唔愿意系用实际嘅行动系去关顾嗰啲贫穷人呢？所谓实际嘅行动呢，就系、是、包括喺金钱上嘅支持啦，同埋做义工啦，为佢哋服务啦，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金钱方面呢，我想大家首先呢就检视一下你嗰、那个你而家嗰个嘅生活嘅模式。你去睇下会唔会上帝系感动你奉献一啲嘅金钱呢俾一啲嘅扶贫嘅机构。咁可能有人话：，哎，尤牧师，我冇钱噶、哦，所以我冇得奉献噶、哦，咁，或者我用一个嘅例子吓，同大家讲下吓。如果香港有，我当佢有35万嘅基督徒，如果呢35万嘅基督徒每人每一个礼拜食少一餐麦当劳，佢储起，我当佢储起30蚊，咁一个月可以储几多钱？如果每人每一个礼拜储起30蚊，咁所有嘅基督徒35万基督徒咧，一个月咧就可以储到4200万。如果佢哋食少两餐麦当劳，一个月咧就会有8400万，是不是很难做到呢？我们真的可以想一下，当上帝要感动我们去用金钱去奉献给那些的扶贫机构，可能我们自己未必能够有这样的时间，或者是去怎样去做义工，实际去帮到。但是有一些的扶贫机构，他们就是专是做这些，神给他们的使命就是做这些。那我们可不可以用金钱去支持一些的扶贫机构呢？但我以前侍奉那间教会，当我讲这个例子的时候，他有一个团契，他们就回应这个挑战。这个的团契不是很多人的，就发起了一个叫做汉堡包行动。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我这样说，每一个星期就储起多少钱，然后呢就整个团契就按那笔钱呢就去奉献给一些扶贫机构。但是跟着慢慢呢，神又感动他，又做多一些，又做多一些，一路是按着神的带领呢，是他们呢就是现在每一个星期呢，他们就是派饭给教会附近那些的老宿者，一路维持到现在，即是说呢已经是有起码4-5年的时间，他们一路都是这样做。其中有些老宿者呢信了耶稣啦，翻了教会啦，这些就是实际的行动。你又愿不愿意以一些实际的行动去关顾那些贫穷人呢？我有三个的步骤呢是提议给你，是可以就是作为你寻找上帝给你的感动和负担。你有三个的步骤是可以做。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你张开眼睛，你看看你那个社区，看看你身边的邻居，看看其他那些贫穷人的需要。又或者你可以好像我刚才讲那个弟兄那样，他亲身体验，现在疫情可能不行了，但是他那时候就去到孟加拉，就真的亲身去体验那些贫穷人的生活是怎样。你去睇，张开眼睛去睇。然之后第二个步骤呢，你就真係打开你嘅心，打开你嘅心窗。首先你为贫穷人去祈祷。你求神赐俾你有一个怜悯嘅心窗。 咁然之后睇下神点样去带领你系去做一啲嘅回应。可能大家都听过吓，宣明会嘅创办人 Bob Pierce， 佢有一个好出名嘅祷告。佢个祷告吓，当时佢嘅祷告就系话：神啊，求你让嗰啲令你心碎嘅事情，同样系使我心碎。呢个系 Bob Pierce 个祈祷。佢就系因为做咗一个咁嘅祈祷咧，就开始咗宣明会。宣明会而家系全世界最大嘅扶贫嘅机构。上帝做事系好奇妙嘅，唔系靠我哋做到啲乜嘢，但系当我哋愿意打开个心，我哋愿意以祷告嘅心去求上帝将异象赐下俾我哋，上帝系能够透过我哋系做好多好奇妙嘅事。然之后第三个步骤当然就系伸出援手啦，你系用行动去回应。当你睇咗啦，当你打开个心，你祈咗祷啦，你就用行动去回应上帝俾你嘅感动同埋负担。嗱，讲到呢度咧，我一路都系讲紧基督徒回应贫穷人嗰个嘅经济上嘅需要、肉身上嘅需要。嗱，而家让我从呢个物质上嘅需要转到去心灵上嗰个嘅贫穷。嗱，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和合本嘅修订版咧就系咁样讲嘅吓，佢话心灵贫穷嘅人有福，因为天国系佢哋嘅。咁当然大家都会记得，如果系和合本咧就话虚心嘅人有福吓，咁但系我谂能够更加系译出嗰个嘅意思咧。所以和合本收尾都修订咗啦，就话心灵贫穷嘅人有福，因为天国系佢哋。路加福音同样讲嘅呢一节嘅经文咧，就系话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嘅国系你哋嘅。嗱，呢度就系讲紧心灵贫穷吓。呢度讲紧嘅贫穷人咧，唔系话嗰啲嘅经济上有需要的人。这里讲的贫穷人呢，就是讲那些等待上帝去救赎的人。人必须是在上帝面前是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是贫乏的，承认自己的心灵是贫乏，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然后他们就等待上帝的救赎。咁样呢一班嘅人就係有福嘅人，因为呢一班嘅人就能够係得着神嘅国。耶稣点解嚟呢个世界呢？耶稣嚟呢个世界嗰个嘅使命呢，就喺我今日俾大家嗰个嘅主题嘅经文呢，就係路加福音嘅四章十八节。耶稣就话主嘅灵喺佢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俾贫穷嘅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嘅得释放，瞎眼嘅得看见，叫那受压制嘅得自由。呢度耶稣系讲佢嚟到呢个世界，佢嘅使命咧就系要解决咧人类有四大嗰个嘅问题：贫穷嘅问题、被罪捆绑嘅问题、受苦嘅问题同埋被压制嘅问题。我唔知道耶稣嘅使命又会唔会系成为你嘅使命？解决人类四大问题嗰一条 key 啊，嗰条钥匙系乜嘢咧？就系福音。所以你又愿唔愿意是为福音的缘故去尽你一分的力呢？我在六月这一个月呢，我其实是非常之非常之忙碌，因为要讲分享的信息是很多啦，加上又有一些的 几个嘅会议啦，等等啦咁。咁就喺几日之前咧，我就又系用 Zoom 啊，透过 Zoom 咧，我就喺墨尔本华人浸信会啊，即系我以前信主嗰间嘅教会咧，啊佢哋一个嘅餐福嘅聚会嗰度咧，啊佢哋邀请我分享信息。咁我分享完信息之后咧，系有五个人咧系信咗耶稣。所以我忙咧，系忙得好开心，因为咧，我系能够系为福音嘅缘故，我能够出一分嘅力。咁我希望你都能够系为福音嘅缘故出一分嘅力。主嘅灵同你一齐嘅时候咧，你就能够系可以啊，将福音系传到俾贫穷嘅人，嗰啲心灵贫乏嘅人。令到被压制的人是得自由，令到被罪捆绑的人是得着释放。如果任何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责任去做，基督徒要传福音，那我相信为了责任去做的时候是不会做得好。但是如果是为了对耶稣的爱去做的时候，就会好不同。所以关顾贫穷不是单单是为了责任，而是因为我们是爱耶稣的缘故，我们要回去十字架的爱。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你哋知道我哋啊呢个保罗嘅说话啦，你哋知道我哋主耶稣基督嘅恩典。耶稣本来系富足嘅，但系却系为咗你，为咗我嘅缘故，系成为贫穷，叫你同埋我因着耶稣嘅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呢个系一个几大嘅恩典。我哋都系。有这种的富足，我们都是已经得着救恩，得着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又愿不愿意是跟其他人是去分享呢？在马太福音的25章，耶稣讲了一个很发人心醒的故事。他将一班的人就分成两批，大家都会记得分做两批。他对一批人讲，他说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东西，我渴的时候你给东西，你给东西我饮，我做客旅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衫我着，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那里你们是来看我。那这班人就问耶稣，我们几时对你做过这些事啊？耶稣就这样跟他讲了，马太福音25章40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个是一个几大的提醒。耶稣不单止在正面这样讲，就是你做在这个弟兄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耶稣跟着是调翻转，用负面来讲，他对另外一班人讲，他说我肚饿你不给东西我吃，我口渴你不给东西我喝，我做客旅你不给地方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不给衫我着，我病了你不理我，我在监督你不肯来看我。那这班人又恶了言，他说我哋几时冇做到呢啲嘢？耶稣就话：你冇做喺弟兄身上，就系冇做喺我身上。跟住最后，耶稣就话：第一班人啊，你哋就去永生嗰度；第二班人嗰啲唔做喺最小嘅弟兄身上嗰啲人，你哋就去永刑嗰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贫穷对你来讲是远或者是近， 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我们要用公义和怜悯是去对待贫穷人，不单止对待贫穷人，是对待我们是能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公义怜悯。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用福音去解决很多人的问题，我盼望都是能够成为你和我的使命。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你是为了我们的罪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你三日之后你复活，你的复活就证明你是神。主，我们真是愿意去一生跟随你，一生跟随你这一位是既公义又怜悯的主。求你将人生的使命是赐下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不同，但是我们亦都明白万事是互相效力的，叫爱主你的人是得益处，就愿意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使用恩福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都能够用福音是去祝福他们身边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